第116集，就看一眼。 薛远身上的伤其实真的很重，他的目的是为了待在顾元白身边。至于安乐侯世子的遗旨，他拿50大板还了，还的对象不是安乐侯世子，而是圣上。他是为让圣上消气，才甘愿挨了这实打实的50大板。薛远即便再强，他也是个人，50大板实打实打在身上，血肉模糊，没有两三个月好不了。但薛远不能看不到顾元白，薛九瑶他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后退，伤成这样了，他都能让人抬着自己，等着顾元白走出宫殿散步时趁机看他一眼，不看不行，薛远会疯，薛远疯起来的时候没人能镇得住。薛将军早就走了，薛夫人也曾经亲自堵在薛府大门外，不让薛远出去。那时薛远被奴仆抬起，他撩起眼皮看了一眼他亲娘，眼底的青黑和眼中的血丝宛若重症的病人。 娘，儿子得去看一眼。 嗓子都像是坏了一样的沙哑。看一眼什么？他没说，但他的神情已经说得清清楚楚，谁都拦不住他，这一眼他看定了。薛夫人知道自己儿子执拗，执拗到了有些偏执的地步，如果不让他出去，他甚至可以跟自己在地上用双臂爬，一直爬到他想去的地方为止。薛夫人抹着泪退让。直到今天，在顾元白以为他和薛远有20多天没见的时候，其实在薛远眼里没有20天这么长，但也好像比20天要长些。顾元白不是每日都会出宫散步，散步时也不是每次都会去同一个地点，薛远完全靠运气，有时候等了一天，结果连个头发丝都没有看见。薛远生平连血水都泡过，腐臭的尸体都被他挡在身边过，周围都是苍蝇虫子，他狼狈时比一条落水狗还要狼狈。所以为了见顾元白一眼而使出的各种手段对他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。难受就难受在他想跟顾元白说说话。常遇言僵尸传了出去，随着大恒国报的盛行，这家伙的名声也跟着膨胀似的迅速急升。他的名声越来越大，也让大恒国报跟着在文人圈子里的地位越来越高，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。薛远用了点手段就请了侍卫长上了门。今天一早伤处还没好，薛远就挑了身遮血的黑衣，挺直背迈着腿，当作身后的伤处不存在，用强大的意志力走出一副正常无恙的模样，就像此时站在顾元白的面前一样。顾元白看着薛远，薛远眉目之间沉稳，嘴角含笑，但眼中却布满血丝，下巴上胡茬狼狈，颓得有一股男人味儿。 长得俊的人真是连如此颓态都有一股潇洒之意，也是奇怪，若说是俊美，楚卫容颜更是俊美非常，但若是楚卫如此狼狈，却又不及薛云的洒脱了。 顾元白收回了思绪，轻轻挥了一下折扇，面上没有怒气，也没有喜色。 伤好了。 侍卫长先前才说过，薛远得躺上两三个月才能好，而如今看起来，薛远实在是太正常了，完全不像是受了重伤的样子。薛远嘴角一勾，站得笔直，依旧是强悍无比的模样。 臣很好。圣上这些事可好吗？ 他的声音倒像是病重之人一般的低沉沙哑，哑到说话都好似带着颗粒感，最后三个字的可好吗，飘渺虚远的仿佛从远处传来。 朕自然过得好，你与其担心朕，不如担心你自己。 薛远微微一笑，斯文得体的仿若是个书香世家里教出来的文化人。 知道圣上这些时日过得好，臣就安心了。 顾元白一顿，认认真真的上下打量着他，他的目光从薛远身上一一扫过， 薛远面色不改，只是低了低眼。 圣上看朕做什么？ 薛青好似有哪里不一样了。 顾源白眉头微蹙，却说不出是哪里的不一样。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的薛远， 薛青似乎变得规矩了。 薛远站在这儿片刻，也未曾朝着顾源白上前一步。他一身黑衣，衬得气势也开始沉淀了下来，好像先前的那些心思，那些大逆不道的话，全被埋在了少许人的记忆之中。如今站在这儿的，就是干干净净什么也没做过的一个臣子。薛远若无其事地笑了笑，背在身后的手稳稳当当地握着，他缓缓说着： 圣上，如今已经八月了，风跟着起来了，圣上想不想放一放风筝？ 顾元白抬头看了看树间，细长的树间被风随意吹得四处乱晃，天气晴朗，颇有些秋高气爽的感觉，确实是一个放风筝的好天气。在柳树后查看的侍卫们两手空空地跑了回来，他们一看到薛远都有些惊讶，特别是了解薛远伤势的侍卫长，瞧着薛远的目光欲言又止，难受非常。薛远却没有在意他们，他在等顾元白的话。过了一会儿，顾元白才点点头： 走吧。 薛远已经准备好了风筝，他弯腰将风筝拾起，整个动作行云流水，黑袍遮掩下伤口已经微微裂开。薛远面不改色地走在顾元白身边，走过一片草地时突然问道： 圣上尝过甜味的草？ 有甜意的草？朕只知道有甜味的花，对着底部一吸就有甜甜的汁水。 薛远笑了，往草地中细细看了一番，快步上前几步，在绿意之中摘下几片带着小白花的草叶。他特意用手指碾碎了这些草叶，清幽的青草香味和甜汁味溢出，正好盖住了薛远身上似有若无的血腥气。薛远不乐意自己在顾元白面前显出疲弱姿态，他将这些甜叶草送到了小皇帝跟前，自己率先尝了一口，微微眯起眼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见他吃了，表情还不错的样子，顾元白身边的宫侍才接过一片叶子，用清水冲洗后，再用干净帕子擦过，才递到顾元白的面前。顾元白抬手接过，试探性地尝了一口，惊讶地发现这东西竟然有着跟甘蔗差不多口感的甜。他再尝了一口： 这叫什么？ 百姓们都叫其甜叶草。 这样的甜味泡茶喝的话，应当可以成为一种不错的饮品。 什么事都能扯到政务上去，这是顾元白的特点。薛远及时改了话题： 圣上，也有不少东西是甜的，花蜜，百姓买不起糖，家中孩童想要吃甜的时，吃的就是这些东西， 味道很好，也不知好不好养活。瞧着刚刚薛远随意一看就能找到这东西的模样，这个甜草应当不是很难种植的东西。要是这东西满大街都有，那在大横朝就算不上尊贵，但对没有这东西的国家，西夏、大越、丝绸之路的周边国家，那应该是挺好卖的。能卖出去一份，就是白坑钱一份。朕身体不好，活不了多久，但要是能活得久些，一定要把这种东西给卖到国外，狠狠赚上一笔海外各国的金银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